来看是九点半的九点到十二点也 OK 啦。听说下午这个教室另有用途，所以我们第一堂的这个加课呢，十月十九号礼拜六呢，就是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后。那再来就再隔到十二月十五号了，因为教室调度的关系，在这个902加课。那这两堂的这个补课呢，这个时间呢，说真的蛮烂的，我自己看都觉得不太想来哦，所以呢没办法哦，但是就是排半天，就这两个时间没有办法呢，二四这样顺延下去。所以我们刚好呢，今天课程会断到一个单元啊，也就是说呢，希望说呢，这两堂课呢，如果你真的早上起不来哦，或者呢晚上另有活动呢，这个没有办法来上课的话呢，落掉其中一堂课，希望不会影响到你另外一堂课的进度啊。尽量希望在整个课程的这个节奏上面呢，这个章节能够断到一个完整的段落，这样每一堂课呢讲一个独立的主题呢，也避免同学呢落掉一堂课之后呢，另外那一堂呢就没办法跟上了。那所以我们最后这两堂的这个加课的时间呢，就在这个黑板上跟同学做一个确认后，那各位就斟酌一下，看你的时间呢方不方便过来了。那再来题外话哦，刚刚本来是要回事务所加班的，结果呢十点以后呢要改先到台大医院去哦，这很奇怪哦。整个事务所呢处理明天那个案件呢分工合作呢，突然有一位女律师呢刚刚打电话来说哦，现在的事务所的人都在台大医院里面，因为说突然加班加到一半呢生理痛哦，痛到要去医院的急诊啊。当然跟我没有生理痛过，所以我不晓得说那是什么感觉哦，但是想到会痛到去急诊室呢，说难想象哦，所以当女人真的是蛮辛苦的啊。去急诊室打点滴吗？根据我粗浅的尝试哦，这个生理痛好像吃药吗还是打点滴缓和有用哦？啊，这个不清楚啊，可能问在座的女同学比较清楚啊。但不晓得为什么这么严重哦，这个听说在急诊室里面呢好像状况还蛮这个危急的，我不晓得是出了什么情形。所以等一下呢有问题的同学呢，可能就是今天的这个下课时间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哦，我们看是不是等到呢我其他时间有空呢有课，或者说呢后面这补的两堂课呢，如果同学有什么其他疑难杂症要讨论的话呢，我们再来讨论哦。今天晚上这个下课时间呢不太合适哦，我们就可能下了课之后就要离开了，没有办法回答同学的问题。因此呢有其他要讨论问题的同学呢，可能就是留到其他这个课堂上时间我们再来讨论了。好了，那不浪费各位的时间，马上往下看一下第七页。上诉最高法院第二个要件，同学打三颗星号，466条。简单来说，三审程序80%的考题，不夸张了，十个题目有八个题目全部都在考你466条。所以各位将来要偷懒的话，三审程序什么都不用念，你就念466就好了。这是你真的没有时间要偷懒的话，你就只要把466条相关的重点呢拿出来复习一下，那这个章节80%以上的考题呢全部都能掌握。当然哦，如果你行有余力，我们还是希望你完整的看，只是真的没有时间要偷懒的话呢，提醒你466条是整个三审程序最重要的一个考点。那为什么它最重要呢？因为它的考点清一色全部都是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有备就分。这个考点呢反而好拿分，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备才有分哦，全部都是一些纯记忆，要求同学去死背一些最高法院的决例判例。所以说呢，各位在进考场前切记466条相关这些重要的司法院解释、最高法院的判例呢，拜托你在进考场前拿出来再背一遍哦。好，我们来看一下466条怎么讲的。法条本身呢非常简单，关于财产权的事件，如果你要上诉到最高法院的话，必须要超过新台币100万的价值，所以你没有超过新台币100万的，不准上诉到最高法院。白话文的翻译绝对没有问题，立法者用了一个最简单但是呢最笨的一个方法来做限制，干脆直接规定以金额为门槛，没有超过100万的案件通通不准你上诉到最高法院。好，第一项看完之后请你跳着看第三项。来，第三项这个实务的尝试呢请你注意， 前两项锁定的金额，司法院呢得因情势的需要呢，直接以行政命令减少至50万，或者调高到150万。好，基于第三项母法的授权，所以你对照一下我们书上第七页最下面注释七的部分，拜托你稍微有常识一点的。因为第三项的授权，所以司法院在90年6月8号明白的用行政函释表示说，调高金额成为150万。所以，请你把91年2月8号这个时间点圈起来，以这个时间点为分水岭，在这个时间之前的案件超过100万呢，才可以上诉；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必须要超过150万才达到上诉的门槛。所以，这个91年2月8号金额已经调整了，这个常识请同学稍微的留意一下。好，那第三项看完之后呢，同学会问啊，这么简单有什么好考的？反正就是算它的金额有没有超过150万嘛。各位啊，能考的点才多呢。首先登场的第一个衍生的见解呢，就是各位书上第七页最下面这个万年考古题，也就是呢要同学去背第八页的63年第一次的决议。来，63年第一次的决议呢，它的考点何在呢？它的考点是啊，针对第一项做限缩解释。我们把书上的这些说明的内容呢，简单的用黑板上的树状图呢浓缩成几句话，这样方便同学呢将来复习方便。来，这个决议呢所强调的考点就是啊，466条第一项这个150的门槛呢，只有限于单纯的财产权事件。换句话来讲，你的这个诉讼如果叫不单纯的事件，哎，什么叫不单纯啊？就是一个财产权再合并一个非财产的诉讼，只要你不是一个纯种的纯粹的财产权诉讼，你是有去夹杂一些奇奇怪怪非财产的标的诉讼的话，那就不受466第一项的限制。来，什么意思呢？同学直接看实际的案例，第七页以下这个问题，非财产的上诉并为财产请求的事件者，关于财产权请求的利益数额是否仍受466的限制？什么意思呢？后面有个具体的案例，例如甲向乙诉请裁判离婚，顺便请求50万的赡养费。各位，这个题目写得够清楚了。什么题目呢？先告这个裁判离婚有一个身份关系的诉讼，然后呢顺便请求呢民法1057条的赡养费50万。裁判离婚可以顺便请求赡养费，这是你亲属法念过的常识，民法1057。结果呢赡养费只要了50万。那法官怎么判呢？一审法院呢判甲呢全部败诉，不准你离婚，也不准你要赡养费。原告甲全部败诉的前提之下呢，甲不服，对全部的判决提起上诉，离婚的败诉判决他也上诉，赡养费的他也上诉。请问你针对赡养费的部分所提的上诉是否合法？为什么这样问你啊？你对离婚上诉一定合法，因为离婚是非财产的身份诉讼，没有金额限制的问题，一定合法。但是你今天连赡养费都要上诉，赡养费可是标准的财产权诉讼，问题它的金额只有50万，没有超过150的门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上诉是否合法呢？本来依照法条的文义解释，应该叫上诉不合法，因为你这个财产性质没有超过150嘛。但是最高法有一个见解，怎么讲呢？来，63年第一次决议在第八页决议呢，采取的见解是啊，财产权的请求如果跟非财产的先决问题呢同为诉讼标的，而当事人呢针对非财产跟财产两部分均上诉，各位答题关键，你把两部分均上诉圈起来，看书要看仔细，知道人家真正的意思。只有在你合并上诉时， 或仅针对非财产的离婚诉讼，上诉者不适用466第一项的限制。若仅对于财产部分上诉者，则仍有该条文的适用。什么意思呢？同学，你回到黑板上，拜托你题目看清楚。如果呢，黑板上这个考题的话，请问你排列组合有几种啊？有三种哦。不希望你囫囵吞枣呢，决议没有看清楚。所谓的财产权50万，例外的不受466第一项的限制，指的是什么呢？第一种情形，决议文写得很清楚，只有你把财产跟非财产合并上诉时呢，财产这一块才不用受150的限制。啊，如果你今天的考题是第三小题，只有针对赡养费单独上诉的话，很抱歉，那还是回归466第一项呢，没有跨过150的门槛。所以呢，只有前面两种情形，也就是呢合并上诉，还有单独针对呢非财产的部分上诉，只有前面两种情形是不受466的限制。那如果是第三种，单独针对财产部分上诉，当然还是得受呢466条呢第一项的一个限制。这是概念上来讲，最高法院63年第一次的决议呢所要凸显出来的一个重点。请同学看清楚决议文呢，类型上有这样的一个细分了。那当然，如果你考试的时候行有余力的话，你可以稍微注记一下解释的理由了。为什么决议认为合并上诉的时候呢不受金额的限制？理由很简单，一句话，叫做避免裁判矛盾。为什么避免裁判矛盾呢？因为你合并上诉的结果，同学都知道，非财产的离婚诉讼，它是呢财产上赡养费呢有无理由的必备先决问题，两者有互为条件、互为先决问题的关系，一定是裁判离婚之诉胜诉之后呢，也就是呢裁判离婚呢准的，准你离婚的才有赡养费的问题，如果不准离婚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赡养费的问题。所以两个标的之间法理上具有呢互为前提呢互为条件的关联性。那这种具有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为先决问题的关系呢，那么最好是合并在同一个程序，避免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所以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呢，我们特别创设了一个决议说，如果他合并着离婚一起上诉的话，例外的就不用受到呢这个所谓金额的一个限制了。这是概念上来讲呢法律上背景呢所采纳的一个理由。那同学简单斟酌一下要不要写，完全看你在考场上的时间，时间够你就稍微卖弄解释一下这个理论背景啊，时间不够，如果只占个5分6分，不要啰嗦吼，把决议内容写出来就好。分数占这么少，你没有必要呢额外花篇幅呢详细去交代它的一个呢解释背景了。这是答题技巧上面提醒同学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好，这个第一个要背的实务见解看完之后，紧接着往后翻来看一下第9页，刮胡三计算标准。来，刮胡三呢，这个密密麻麻一长串的文字呢，内容还真的蛮吓人哦。你看一下，从这个第9页一直到第13页，中间还夹杂两个呢9字头的考题：97年律师，94年司法官。它是晚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考点。你发现我们书本跟你挑选的都还是挑9字头的考题，那个年代太古老的6字头、7字头的还把它删掉，可见得这个问题点呢在国考的重要性。那么呢，什么叫做计算的一个标准呢？来，同学先看结论了。刮胡三呢，就是要同学呢再去背两个实务的见解，哪两个实务见解呢？来，你先把字号呢用红笔圈起来。首先是刮胡二这边提到的31年抗字690号判例，再来就是注释9呢，司法院的32年的院字的第2500号的一个解释。好，这两个实务见解呢，请同学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好了，这两个见解在讲什么呢？首先呢，同学看一下第9页呢原则的说明，所谓啊150万怎么算？ 同学，这个标题是在教你我们怎么判断这个题目有没有超过150万，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看清楚定义哦，应以上诉人上诉所得受的利益为准。好，那你后面加一句话，与诉讼标的物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再讲一遍，150万呢是以上诉人因上诉可得受的利益为准，后面自己加一句话，与诉讼标的物的价值并不相关。这是呢定义上面特别提醒同学呢注意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定义的地方呢，就是32年院字2500号的解释。这个判例呢，加上呢这样的一个司法院解释，再请你看一下呢31年的抗字呢690号判例，计算上诉利的数额是以起诉时为准，非以上诉时为准。31年的判例是在讲呢判断的时点。那31年院字的解释呢，是在讲的判断的一个基本定义。所以这两个实务的见解，一般教科书上合称为呢判断标准这个概念之下非常重要的两个观念。好，什么意思呢？书上那个文字吼落落藏一大堆，各位你先不要急着看，课堂上听懂的话，这些连看都不用看，因为考试只要把关键字点出来就好。非常重要非常常考的概念，我们来跟你解释一下31年的这个解释呢，什么叫做判断的定义啊。来，同学你就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等一下马上会带你看国考题目，你就知道人家花样是怎么变的。我请同学呢两个案例对照一下，来，所有考题呢千篇日考法，就是呢有一栋房子叫 A 屋啊，这个 A 屋的市价叫500万。好，500万之后呢，首先你看第一个诉讼，第一个诉讼甲主张自己是 A 屋的所有权人，所以呢 A 屋被以无权占有，因此甲列以为被告，提起一个767条所有物返还的请求诉讼，一审判他，二审判他败诉。请问你甲得否上诉最高法院？同样的，对照右手边这个案例，甲的地位现在改成承租人，他花钱跟这个某乙呢租了 A 这栋房屋，市价也是500万啊，租金都付了，人家就不把房子交给他使用，所以他基于租赁关系的请求权呢，450条以下的规定，提起一个交还租赁物的一个请求啊，我房租都付了啊，你怎么不把房子给我使用呢？打这样的一个交付租赁物的诉讼，一样二审判他败诉。请问你某甲得否上诉到最高法院？同学，这种考题的陷阱在哪里？两相对照之下，标的物的价值都超过150，都是要求返还给付 A 屋， A 屋的价值都超过150万，那能不能上诉最高法院呢？答案是第一种情形可以上诉，第二种情形却不一定。为什么呢？来，第一种情形呢，这种考题就是考你的定义论的问题。30年院字2500号第9页的第一句话，我们150万的上诉利益额呢，是以上诉人因上诉可得受的利益为准。 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各位用最粗浅的白话文去理解，它的定义就是：假如你赢了，你客观上可以拿多少好处了？假如你上诉有理由，假如你翻盘胜诉了，客观上你可以受到的利益为何？有没有超过150万？来，第一个例子，为什么可以上诉呢？你在考卷上要写清楚，因为第一个案件的诉讼标的是767所有物返还请求，所以你的关键字要很清楚的写到这个诉讼上诉人某甲如果胜诉的话，客观上可以得到的利益叫做所有权的利益。这一句话就是人家考卷上要看到的关键。你打767，你主张你是所有权人，胜诉了，假如你赢了，客观上可以享受到的利益叫做回复所有权的利益。所以本件诉讼标的的价值是以所有物本身的价额500万为准，因为你享受到利益是回复所有权，取得所有物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所有权的价值500万，所以客观上可以享受到利益500万元，超过150的门槛可以上诉。相反的，对照右手边，右手边为什么不能上诉呢？因为你本件诉讼的诉讼标的是租赁物返还请求权。那请你在脑袋里面问你自己一句话：这个诉讼如果某甲上诉人胜诉的话，客观上可以得到的利益叫使用租赁物的利益，不是取得所有权的利益哦，是使用租赁物的利益。那再问你一件事情，什么叫使用租赁物的利益啊？客观的价值就是你付出去的租金可以期待取得的一个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权限。所以客观上来讲呢，实务跟学说一致的见解认为，使用利益的价值就是以你呢支付的对价来认定。什么叫做以你支付的对价来认定啊？譬如说题目一定会告诉你，这个承租人甲跟乙之间呢租约打1年定期性的租赁，一年每个月的租金50000元。好，那答案出来了，你钱付了，人家不把 A 屋给你，你就算把 A 屋要回来，可以使用收益 A 屋，客观上的价值也只有60万。以你呢支付的租金对价的总额呢作为你使用利益的最上限，那你定期租赁约定1年，每一个月租金50000块，一年就算通通给你用，你客观上可以得到的利益不过是60万元而已，根本没有超过150的门槛。所以反而这种情形呢 ，A 屋的市价500万，那是骗你的烟雾弹。答案是根本就不符合150万的上诉利益，因为上诉人某甲呢，因为胜诉的结果，客观上所可以享受的利益，并没有超过150万。所以这就是呢，30年院字2500号解释特别跟同学强调的，所谓150万是以上诉利益为准。那什么叫上诉利益呢？再重复强调一遍。上诉人因为胜诉的结果，客观上可以享受的利益，与诉讼标的物的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被这个烟雾弹给骗了。再来呢，第二个呢，30年抗字690号判例，这个判例讲什么呢？认定上诉利益的时间点，那么时间点是以起诉时为准，而非以上诉时为准。来，什么意思呢？同学对照左手边这个案例。然后这个案例，我只要改一句话，答案就猪羊变色大翻盘了。来，同样是767返还所有的诉讼，那我题目这样改 ：A 屋在一审起诉的时候呢，搞不好是3年前房地产没有炒这么凶。3年前起诉的时候呢 ，A 屋市价只有100万，高院做成判决，判甲败诉后，突然房地产飙涨，现在 A 屋市价500万呢？啊，请问你了，这个案子甲能不能上诉最高法院？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呢，虽然你甲取得的是 A 屋所有权的利益，但是呢，这个呢，取得利益的时间点、利益价值判断的时点，最高法院认定是以起诉时为准。 你起诉时所有权的价值是100万，不会因为事后程序的进行呢，所有的价值增多成500万，你反而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没这么回事，我们的诉讼标的呢，价值利益的计算时间点是以呢起诉时为准，而不是以你提起上诉时为准。你就借左手边这个案例呢，来去印证一下30年判例所要跟你强调的重点。这就是我们请同学要背的呢第二个重点呢，判断标准。这两个重要的实务见解呢，都是呢蛮早期30年代的见解呢，非常重要，请同学注意。好，马上现学现卖，听吼，你一定觉得很简单，听得懂。但是法律就是这样了，听得懂是一回事，会不会写又是另外一回事。真的懂还是假的懂呢？马上带题目来看，来，请你往后翻。各位，我们时间有限，所以97年律师高考，请你回去自己看。不讲不是说不重要，而是时间不够呢，请你自己看。我们呢，请你往后翻看一下94年司法官，这两个题目相似度呢，几乎是90%了，所以我们呢挑其中的来介绍就好。来看一下94年司法官这个考题，马上请你现学现卖。答案请你遮起来，看完题目以后，脑袋能不能直接反应出来呢？来，题目怎么考你的？甲呢，把 A 房屋坐落在乙所有的土地上，乙就起诉要求甲拆屋还地，非常普遍的诉讼。乙告甲告什么呢？民法767条，要求甲呢拆除 A 屋，然后返还 B 这块土地。哎，为什么这样告啊？因为你把房子盖在我的土地上，侵害我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土地所有人当然可以要求你拆屋还地。某乙就是土地所有人，要求房屋的搭建者某甲拆屋还地。好，题目还挖洞给你跳。起诉时 ，A 屋的市价160，B 地的市价120，一二审都判原告败诉。法官认定呢不用拆屋还地，所以判原告乙败诉。那原告乙当然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请问你这个案子有没有过466的门槛？题目直接问你有没有超过3审150万的利益额度了？来啊，陷阱在哪里？当年很多同学够天兵，用小学生的数学来加 ，A 屋的市价160，B 地的市价120。他干脆把标的物的价值加在一起，160加120，答案是280，写得好开心哦，280万，超过150万的门槛，所以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这个答案大错特错，题目的重点在考你什么呢？在考你31年院字的解释。再借这个考题复习一遍，150万怎么算的？是以上诉人胜诉时呢，客观上可以得到的利益。所以你脑袋里面怎么自问自答？考卷文字的重点在哪里呢？来，同学思考一件事：本件诉讼叫拆屋还地。那请问你自己呢？自问自答：拆屋还地这个诉讼，假设某乙胜诉，假设上诉人某乙胜诉。客观上可以得到的利益叫做什么呢？叫做土地净空返还的利益。很好懂吗？你打这个官司不就是要把土地干干净净的还给你，还给你的时候上面要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才叫拆屋还地吗？拆屋还地就是叫你把上面的东西全部拆光，把那个土地干干净净的还给我。所以呢，乙的诉讼如果胜诉的话，客观上可以享受的利益叫土地腾空返还，净空返还的利益，上面干干净净，完全没有任何一根柱子，没有任何一栋的房屋，这叫拆屋还地诉讼，你胜诉所可得到利益。所以答案出来了，既然是土地呢净空返还的利益，所以呢价额只有120万。出题者刻意设计这样的数字 ，B 这块土地的价额只有120万。所以上诉人某乙因为上诉，客观上所得蒙受的利益只有120万，并非280万，所以本件诉讼不得上诉最高法院，没有超过466第一项的一个门槛所在。 这是呢，我们借用94年司法官的考题呢，帮同学复习一下判断标准的一个游戏规则。好，第三点看完之后呢，紧接着看13页刮胡四计算的一个方式。来，计算的方式呢，书本的介绍也是非常的冗长，从这个13页以下同学会吓到哦，看起来好像很难呢，一堆的这个子标题，然后每一个子标题之下又有一大堆的一个实务见解，总共从这个13页呢一直呢看到呢20页的部分，整整7页的篇幅，中间夹杂着一坨拉古国家考试的考题哦，这里自己翻一翻就知道，从15页以下，什么89年司法官啊，16页83年司法律师，17页70年司法官等等，可见这个单元也是国家考试的常客。但是同学念书抓重点，你不要被这么琐碎的分类、琐碎的实务见解吓到了，没这么恐怖。你只要了解了整个体系概念之后呢，将来在看考题的时候非常好作答。来，计算方式呢，要跟同学呢介绍的重点就是啊，当你这个诉讼有所谓的合并现象的时候，同学不要急着看文字，你先了解这个标题要跟你谈的重点是什么。他要跟你谈的重点就是啊，有些题目会刻意设计成当事人或诉讼标的的合并，也就是你看一下黑板上，我们黑板举的这两个例子，或者你刚刚看到的94年司法官12页这个考题，都叫简单。简单在哪里？它都是单一原告、单一被告，而且什么呢？单一的诉讼标的，所以呢，既没有共同诉讼，也没有客观合并。这种考题叫世界级，有够简单，你一定要会。可是具体的案例里面不是这样，实务上很多的案例它是会有客观合并或者是共同诉讼的问题，也就是诉讼标的呢好几个，或者原告被告好几个，当你看到考题的长相长这个样子，有客观合并或共同诉讼的时候呢，人家就考你了，这时候上诉利益的150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好，那我们举个例子呢跟同学说明一下好了，譬如说你会看到题目说呢，来，题目会怎么考呢？甲告乙呢，一诉主张两个诉讼标的，买卖的价金呢要100万，返还借款呢要120万，标准的一诉主张数项标的。然后考题就说，这时候呢，法院判呢原告两个都败诉，甲呢通通都没有，两个诉讼标的都败诉，那甲不服合并提起上诉。那请问你，本件诉讼有没有超过150万的门槛？这就是标准的考题夹杂客观合并或共同诉讼的情形，针对多数的当事人或多数的诉讼标的一起提起上诉的时候，请问你了，此时上诉利益的计算有没有特别规定？这就是我们一再跟同学强调的问题的起源，就是如果你针对多数标的或多数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时候，那150万的计算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这个问题我们就把书上7页的内容简单的一个结论，结论就是一个大原则，然后两个例外。所以浓缩起来，各位希望你将来不用花时间一页页看，我们就直接把书本这7、8页整理的内容呢浓缩成黑板上这个简单的树状图，你今天回家前就把这个结论呢记熟就好。原则叫做 合并上诉，则合并计算。分别上诉则分别计算。这一句口诀就这么简单，这个叫大原则。但是同学先有心理准备，你用脚趾头想，你知道国家考试很少考你原则，一定考你例外。不过我们还先把原则看一遍啊。什么叫原则呢？原则还真的是有够简单，所以没什么好考你的。什么叫合并上诉则合并计算，分别上诉则分别计算呢？来，同学你看一下这个例子，答案就出来了。你只要小学生的程度，保证你听得懂。这个客观合并，如果出题者说甲不服，同时针对买卖价金跟借款合并上诉，题目写这么清楚，同时声明不服合并上诉，那答案就是合并上诉合并计算，把两个诉讼标的金额合并计算，220万有超过150的门槛，所以上诉合法。相反的，同样的题目如果改考你分别上诉，什么叫分别上诉呢？题目如果说呢，甲呢针对345这个败诉的标的3月1号声明上诉，针对呢借款败诉的部分3月5号呢另行单独声明上诉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分别上诉。分别上诉你自己活该哦。分别上诉的结果呢，两个标的全部都上诉不合法，因为分别计算的结果没有一个超过150的门槛，所以两个独立的上诉全部不合法，加以驳回。这就是最简单的原则，合并上诉则合并计算，分别上诉则分别计算。讲完了，所以同学一定知道国家考试呢不可能考你这么笨的问法哦，这么简单的概念呢谁不会，一定是考你例外。那这个例外呢又涉及到呢两个重要的法条跟实务见解，拜托你在考前用力的把它背一遍。第一个例外叫做呢合并上诉却不合并计算，所以它叫例外。第二个例外叫做呢分别上诉啊却合并计算，非常畸形的两个例外。因为够畸形呢，所以呢爱考你。来了啊，什么叫合并上诉却不合并计算，分别上诉但是却合并计算呢？先来看第一个，来第一个例外怎么来的呢？这个倒还好，法条有规定，只不过这些条文呢你通常在大学念书不会注意，也许今天上课是你这辈子第一次看过这个条文哦，刚好借这个机会复习一下。在座绝大部分同学大概大学时代绝对不会教到念到这么冷僻的条文，但它却是国家考试呢三审程序的最爱，所以明明是很简单的送分题，有看就有分的，却因为你对这个章节很陌生呢，反而作答起来呢非常的不顺手。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利用点时间在你回家前跟你做一个完整的说明。来，你看466第四项，从这个条文开始衍生，来第四项讲什么呢？当你要计算这150万上诉利益的时候，准用诉讼标的价额计算的规定。没头没脑的，这个条文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白话文啊，150万的计算回归到诉讼标的价格规定。哎，什么叫诉讼标的价格啊？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回归民事诉讼法总则篇里面诉讼费用章节的规定。所以呢，什么叫回归总则篇诉讼费用章节的规定呢？直接说穿了就是回归77条之2。来，同学翻开你的小六法，这我们直接带你看条文，因为书本的内容也只不过把条文做逐条示意而已，所以你直接看法条比较快。来看一下77条之2呢，这一个呢你不太会注意，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条。 来，七十一条遮的标题刚好叫诉讼标的价额的计算，所以466第四项说准用诉讼标的价额的计算，就是准用七十一条遮总则篇的规定。所以麻烦你睁大眼睛看，七十一条遮在讲什么呢？这法条你先写结论，专门针对客观合并所做的规定。一看就知道专门针对客观合并的规定。来，之二的第一项怎么讲？一诉主张数项标的标准的客观合并嘛。如果你是客观合并怎么办呢？原则上价额合并计算，黑板上这个情形，一诉主张两个标的，借款跟价金，那原则上两个合并计算就是220。但是注意后半段，红笔画起来，但所主张的数项标的互相竞合或因为选择，同学请回答我，但书在讲什么呢？选择合并跟重叠合并。如果你的客观合并是选择合并或重叠合并的话，诉讼标的价额不是合并计算，而是什么呢？依其中最高者定之，挑其中那一个金额最高的单独计算就好，不需要合并计算。看不懂什么意思呢？来，马上对照黑板上这个案例，它的题目长相是这个样子。甲在二审呢主张三个诉讼标的，刚好是请求权竞合184、179、767，用选择合并的方式要求你返还 A 物，然后 A 物的市价100万，二审判甲全部败诉。你三个诉讼标的让法官挑，法官没有一个喜欢的，法官认为三个请求权全部离时效，所以判决主文判原告甲全部败诉。那考题就说原告甲不服气，针对三个标的合并上诉。甲主张说我的请求权哪有离于时效，你判我全部败诉，我不服，三个标的合并上诉，请问你是否可以合法上诉到最高法院？那这个考题就是在考同学有没有被例外，因为这个题目如果你依照原则你就完蛋了。原则怎么讲呢？合并上诉则合并计算。所以如果你只看到原则，哇，三个诉讼标的合并上诉，每一个标的的价额都是返还 A 物100万，所以三个加一加刚好300万可以上诉最高法院。错吼，选择合并跟重叠合并适用七七条之二第一项但书的规定，只能挑其中之一价额最高者单独计算，价额相同时呢则只能任择其一。所以这三个标的每一个标的的价额都是100万，你只能任择其一，所以答案是本件诉讼的标的价额只有100万，没有超过150的上诉门槛。这就是七十七条之二第一项但书针对选择跟重叠合并呢创设的所谓明明合并上诉却不合并计算的一个情形，选择跟重叠合并。好，问题还没有结束，你要问啊，客观合并当中还有一个东西叫预备合并，预备合并的情况怎么办呢？来，同学翻到你书上14页，看一下注释12，28年上字2213号判例。所以呢，这个例外呢，除了七七条之二之外，你还要多背一个判例，28年上字2213了。来，同学看到书上的14页注释12的部分，这个判例怎么讲呢？判例认为呢，类推适用选择合并的法理加以处理。所以预备合并法条虽然没有规定，但最高法院的判例说类推适用选择合并。什么叫类推适用选择合并？就是呢择其中价额最高者定之。譬如说，来，黑板上这题目改一下，预备合并标准的考法怎么考呢？甲告乙呢预备合并，先为声明主张买卖契约有效，要求给付这个 A 物。 题目说 A 物的价值120万，然后被位请求给自己买保险，万一法院认为买卖契约无效的话，则依照不当得利的请求权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100万价金啊，这不是标准的预备合并，先后两个请求呢相排斥不能并存，结果考题说法院判甲全部败诉，先位请求跟被位请求均败诉，甲不服，针对先被位合并上诉。他先被位通通输，所以他干脆火大，两个标的合并声明上诉，请问你是否合法？答案叫不合法，因为判例说呢，类推适用选择并，类推的结果，你虽然合并上诉，但却不合并计算，只能择其一最高的价额者定之。先位跟被位请求，看哪一个价额比较高了。先位的比较高，120万，所以本件诉讼是以120万作为诉讼标的的价额，作为你的上诉利益，没有跨过150的门槛。这就是客观合并里面77条的第一项，分别针对选择、重叠、预备三种类型的客观合并呢所设的特别规定。所以对照黑板上这个体系表，性质上就构成了合并上诉，却例外不合并计算。还没有结束，回到法条看之二的第二项。来，前面的第一项针对选择、重叠跟预备，第二项针对的是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呢，法律也有特别规定。来，怎么规定呢？看一下条文：一诉附带请求孳息、损赔、违约金或费用者呢，也不并算价额。各位很清楚的，你写在法条旁边。第二项专门在处理呢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你所牵连的标的是孳息、损赔、违约金或费用的话，不并算价额。来，什么意思呢？看不懂的话，同学呢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最典型的考法是：某甲呢一诉主张两个诉讼标的，按哪两个诉讼标的呢？返还借款140万，给付利息14万。就这样一诉主张两个诉讼标的啊，想都知道人家怎么考你呢？二审判甲全部败诉，借款拿不到，利息也拿不到，全部败诉啊，一样甲不服，针对两个标的合并上诉。前天一个问法，两个标的都输啊，两个标的呢一起声明上诉，有没有过关？答案又是没有过关。明明两个标的合并，为什么没有过关呢？因为这时候依照77条之二第二项，你附带请求的标的如果是孳息，利息请求权是标准的法定孳息嘛，只要你合并请求的那个诉讼标的性质是孳息、损赔、违约金或费用者呢，全部都不并算价额。费用指的是有益费用、必要费用呢等等，这些民法上有关费用支出的请求权呢，全部都不并算价额。所以你不要傻傻140加上14万，写什么154万，没有这回事。这个案子只能择其借款的标的140万作为呢利益额的认定，所以没有超过150的门槛。因为你所附加的那个利息请求呢，性质上属于孳息呢，法条明文规定不并算价额了。这就是呢77条之二，学理上面呢构成所谓合并上诉却分别计算、不合并计算的一个结果。所以很简单，依照77条之二的结果，现在反而只剩下无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才是回归原则合并计算。那么如果你是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或选择预备重叠合并的话，基本上都没有合并计算问题，都是呢择其中价额最高者来加以计算。这就是77条之二呢解释上请同学特别留意的地方。好，这个情形看完之后，紧接着来看第二种例外，非常畸形。有的时候你老兄分别上诉，但是却糊里糊涂的合并计算， 这个例外专门在处理共同诉讼，所以同学可以得到简单的结论，这两个例外77条之2专门针对客观合并，然后呢共同诉讼呢则是放在第二种例外，它反而构成了明明分别上诉却合并计算。那什么样的共同诉讼呢？普通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情形呢，同学书本往后翻，在第14页，14页呢注释第14，最高法院77年第17次的决议，这个决议被人家骂到臭头啊，严格来讲真的是个错误的决议。可是呢错归错，最高法院还没有废弃，所以现行的实务运作上还是以这个决议呢作为游戏规则的基准。来，不要急着看决议的内容，你先看一下黑板上这个题目。各位，如果你是正常的法律人，你一定很不认同这个决议，可是很奇怪，它现在就是个有效的决议。来啊，你看题目长这个样子，这是我们上册的讲烂掉的，你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乙跟丙呢是标准的普通共同诉讼。这东西不再重复哦，推定你还记得啦，债务人跟普通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性质上叫普通共同诉讼。好，甲告乙呢，乙诉主张乙呢要负返还借款的责任120，那么丙呢针对这一笔120的借款做保证人，所以要履行保证责任120万，法院判决甲全部胜诉，大获全胜，原告甲都赢了，所以一定是被告要上诉。那同学题目看清楚哦，如果题目说被告乙丙呢两个人呢串联起来在2月1号共同提起上诉，如果题目是说被告两人共同提起上诉，用一份的上诉状共同具名成为上诉人的话，这个毫无疑问共同上诉你就回归原则。原则是什么呢？你们两个既然用一份状子合并共同声明上诉，则合并计算，两个人败诉的金额各120，合并计算的结果240，当然有超过150的门槛。所以如果考题是考你普通共同诉讼人共同合并上诉的话，这个跟例外没有关系，回归原则，合并上诉就合并计算，240万过门槛。可是题目如果今天改成这样考你，这两个家伙各玩各的，哎，什么叫各玩各的？乙呢2月1号单独声明上诉，保证人丙拖到2月10号单独上诉，请问你上诉是否合法？各位，这种考题如果你是正常的法律人，你一定写什么呢？两个上诉均不合法。这就是书上国内学说的见解，通说认为说呢分别上诉。那回到55条，哎呀，前面不是念到烂的普通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你们两个家伙既然分别上诉，一人上诉效力不及于他人，所以你们两个一盘散沙，两个要分别上诉的话，逻辑上来讲分别上诉效力不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回归原则的话分别上诉分别计算，你们两个每一个人的败诉金额只有120，分别上诉不团结的结果，两个人上诉应该都不合法驳回才对，这叫通说的见解，这个见解逻辑上才是对的。可是你回到14页，偏偏有一个畸形到极点的决议。来，同学看一下77年第17次决议怎么讲呢？不论是分别上诉或共同上诉，均应并算其价额。非常奇怪，所有学者的文章怎么讲呢？遍寻呢决议的内容，找不到任何的理由。这个决议被骂的地方就是只有决议文的结论，结论就是不论分别或共同，均应合并计算，都以240万算，都准你上诉。那为什么要合并计算？ 找不到任何实质的说明，所以被学者骂臭头，说你只丢一个结论，完全没有交代理由，莫名其妙。但是同学，莫名其妙归莫名其妙，考试的时候你还是得把这个决议背出来，目前为止仍旧是有效的一个实务借鉴。好，以上就是呢计算方式上面所要跟同学讲的，也就是诉讼标的或者共诉讼标的是客观合并或者共同诉讼的时候呢，原则跟两个例外的情形。好，那同学回家前再耽搁你五分钟的时间，讲到这边到一个段落，466条介绍完了，那直接请你看题目呢，来把今天所讲的内容做一个总复习。题目很多，一样我们挑两个有代表性的呢，花五分钟很快的看一下。第一个，89年司法官第15页，来文字解答遮起来，请你呢心算答案就出来了。这题目怎么考你呢？甲一诉请求乙给付价金25，丙价金30，丁50，标准的共同诉讼。拜托你稍微有 sense 一点，共同诉讼的情形啊，一诉呢列乙丙丁三个共同被告，分别要求25、30、30、50的给付。二审法院判三个被告败诉，必须要如数给付。三个被告不服，分别来关键字圈起来。三个被告是分别提起上诉，题目写得再清楚不过。这三个人一盘散沙，分别在法定期间内各自呢委任律师提起上诉，各自在上诉状载明标的的金额只有25、30跟50，请问你乙丙丁的上诉是否合法？各位，这个题目第一段在考你什么呢？共同诉讼的类型，你要先写乙丙丁三个人只是普通共同诉讼。同学问怎么看出来的，拜托你呢仔细观察题目的第一行，第一行就直接告诉你了，告乙、告丙跟告丁都是要求给付价金，三个独立的买卖契约要求三个人各自独立给付价金，实体法没有合一确定，一般的给付诉讼诉讼法上也没有合一确定，所以它是个标准的普通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三个人分别上诉，考你什么呢？77年第17次这个变态的决议，明明是普通共同诉讼分别上诉，但是却合并计算价额，合并计算的结果105万，刚好超过100万门槛。哎，同学，这个题目年度89年司法官代表什么意思啊？89年的背景之下，你的466门槛是100万，466调高成150，那是91年2月8号以后的事。91年2月8号之前的考题呢，还是以呢100万为计算标准，所以在当年的背景之下，加一加105万，刚好超过100万，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考的是共同诉讼里面77年第17次这个奇怪的决议。好了，那这个题目看完之后，你再往后翻来看一下17页。最后我们请同学看一下70年司法官这个改编的题目，之所以改编是因为呢我们的金额把它改过，70年代的背景呢金额呢更少，但是为了怕你不习惯，所以呢这个题目请你注记在旁边，你以现在150万的门槛呢来作为认定的标准，我们改编就是把这个数字改过，请你依照现在150的背景呢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好，你看一下这三个题目怎么问你的，刚好把今天所讲的全部做一个复习。二审法院判决离婚，并且命被上诉人赔偿2万元，被上诉人合并提起三审上诉。同学加上合并两个字，被上诉人是合并这个离婚还有呢给付赔偿部分一起上诉，有没有超过150的门槛，也在考你黑板上第一个决议了。63年第一次，只要你是财产合并非财产的话，不论财产的标的为何，全部都不受466的限制，所以即便财产的金额只有2万块，但只要你合并跟非财产一起上诉的话，那么合并上诉的结果呢，财产标的的价额完全不受到466第一项限制。 所以第一小题呢，上诉是合法的。再来你看第二小题，二审法院命被上诉人给付借款新台币100万，后来又依照补充判决补命被上诉人给付票款100万，被上诉人合并提起三审上诉。合并两个字圈起来，考你什么呢？本案判决跟脱漏的补充判决合并上诉，那这时候直接回归原则了，合并上诉就合并计算，票款跟借款呢合并计算的一个结果呢，加一加刚好超过150万元，所以上诉是合法的。这是第二小题考你，非常简单的客观合并的一个基本原则。好，再来第三小题的部分，二审法院判决命被上诉人甲乙丙各给付60万，甲乙丙合并提起上诉。第三小题简单地方在哪里？你根本不用判断共同诉讼类型。为什么不用判断？因为它是考你合并上诉，如果是分别上诉，你才要去判断说普通共同诉讼人分别上诉有特殊见解。那如果是合并上诉，既然强调合并，不管你是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都一样，只要是合并上诉，回归原则合并计算。既然是合并计算，60万乘以3，180万，刚好跨过门槛。这就是我们简单用70年司法观这个考题呢，把计算方式的游戏规则呢，很快的跟同学复习到这边。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刚好把466条最重要这个要件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剩下20页以下三审程序的其他要件，我们就留到呢。这个礼拜六11月19号早上的9点钟，各位如果礼拜六起得来的话，请你注意，我是早上9点钟，不是9点半。我们9点钟的时候把三审的后半段，然后再加上呢前面讲过最重要的结合二审程序附带上诉的制度呢，那么利用礼拜六早上的时间跟同学来做一个结束。好，那么今天课程就先进行到这边，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就留到后面这两堂课呢，再跟同学做一个探讨。 Thank you.